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端木翠不吭声了，展昭叹气，低头蹭了蹭他的发顶。 那时我还跟你不是很熟，行止之间自然有诸多忌讳。但是端木，总不能一辈子跟你说话都会脸红吧？倒是你，以往你跟我说话可不会脸红，怎么的，现在一开口脸红得跟煮熟的虾子似的？ 你才像虾子呢，你整天穿红衣裳，你更像虾子。即便脸红，端木翠的口角功夫绳是半分没撂下。 我们原本是陌生人，然后认识，成为朋友，再然后互相喜欢。难道喜欢一个人不会想跟他亲密一些吗？你说我以前不是这样的，你以前也不是这样啊。 展昭唇角的笑意若隐若藏。 第一次在草庐见到你，我若是行止孟浪，你会如何？ 那你死定了。 可是现在端木姑娘好像也没生气，也没赏我两个耳光吗？再说了，端木姑娘是神仙，真的不愿意那可以掌推开我来，穿墙走人就是了。你既然不走，就说明你并不是不愿意，既然愿意，就说明这样并不是不好。既然并不是不好，为什么之前要说这样不好呢？总是你口是心非，对吗？ 生平头一次，端木翠让展昭给说晕了。我哪里口是心非嘛？半晌，他才气急败坏。 难道不是吗？你别忘了，方才在房间里，好像是你先请我的。不过你放心。 展昭很是郑重地跟他保证， 我不会告你非礼朝廷命官的。 死猫，现在学得这么坏。 我又没对别人坏。 展昭答得飞快，端木翠愣了一下，不知道为什么短短一句话好像比之前的许多话都更加入心弦。我又没对别人坏。端木翠低下头不说话了。展昭微笑着牵住他的手。 饿了吧，出去用膳。 才走到院外，就见张龙气喘吁吁地迎上来。 展大人，包大人急着找你啊。 忽地看见端木翠，似是想起什么。 说是事情跟端木姐也有关系，端木姐你也一并过去吧。 端木翠心中咯噔一声，抬头看了看展昭，后者眸中也是满满的疑惑不解。有什么事跟展昭也跟自己有关系？难道小青花放火的事情官家不相信？事实证明，皇帝对小青花一案根本没有过多关注，包拯找他们为的是另外的事情。 今日庞太师的亲从从宣平回来，说是宣平出了桩怪事。 宣平？两人心中俱是一震，这个名字已经太久没有听到了。包拯看向端木翠。 端木姑娘，宣平一役后，庞太师的亲从一直留守，以便和京城互通讯息。昨日晚间，宣平飞马来报，夜现白昼，天有二日。此意象虽然延续的时间不长，但是在城中已经引起极大恐慌。据称有一些百姓不待天明便脱家携口聚在城门下，等待城门开始逃离宣平。 端木翠愣了许久，直到展昭唤他，他才回过神来，有些语无伦次。夜现白昼，天有二日， 我也不曾听过这样的异象。包拯不疑有他。 玄平刚刚经历过一场浩劫，再也经不起第二次了。端木姑娘，我记得你先前提过，明道在玄平被封印，会不会是明道之内又有异动？ 啊，不会，明道已经被封印，不可能再起祸端。 那这是？ 包大人，再等一段日子看看，再等一段日子，如果，那我应该知道发生什么事了。他说的含混，展昭不觉心生一动，待想问他，包拯已经行进到下一话题。 展护卫，还有一件事，本府要与你私下谈谈。 看起来是要端木翠回避，展昭有些迟疑。端木翠却是魂不在意。 哦，那我先走了。 包拯微微颔首，端木翠转身离去，出门槛时忽的就绊了一下。展昭一愣，下意识想上前，就见他扶住门楣，稳了稳身子，反手把门给带上了。展昭还未反应过来，身后传来包拯平静的声音： 展护卫接旨。 展昭浑身一震，刷地转过身来，一撩衣襟，单膝跪地： 着御前四品带刀护卫展昭见旨之日，即刻动身前往西夏兴州，不得有误。 臣领旨。 事情来得突然，展昭一时间心乱如麻。 大人，云何会要属下忽然前往西夏都城啊？ 各种缘由，本府也不得而知。到了兴州，入松堂的人自会接应你。 入松堂？ 展昭一怔，这名字包拯曾向他提过。 那不是庞太师秘密布置在西夏的暗卫吗？ 是。辽国和西夏境内皆部署有我大宋的入松堂，用以传递军讯。此趟借调你去兴州，想来是有军机要事。按理说，边境密使，你绝不应卷入其中。但是庞太师请奏，官家允准，此事已是铁板钉钉。展护卫，你收拾收拾，明日动身吧。 属下遵命。 展护卫。 包拯欲言又止，顿了许久，才叮嘱道： 此趟须得万事小心，身在异地，不比在宋境，也不比身居江湖。事若可成，自当尽力；事若不可成，切勿做无谓牺牲。 展昭心头一热， 属下铭记于心。 目送展昭走远，包拯的眉头渐渐拧成了疙瘩，一张黑脸犹如罩上浓重的阴云。西夏、兴州、入松堂，究竟出了什么事儿？端木翠心事重重，出了开封府的大门，忘了去接小青花，也忘记了和展昭约好的晚膳。宣平，夜现白昼，天有二日，难道说？正想得入神，忽然撞上一个人。抬头看时，是一个满面泪痕的妇人，发髻微乱，怀中抱着个襁褓婴儿。呆呆看了端木翠一会儿，面无表情地从他身边过去。端木翠撇撇嘴，抬脚欲走，忽觉得脚下有异，俯身抬起时，是个叠得方方正正的红纸包。难道是方才那个妇人掉的？ 端木翠正欲喊住他，眼角余光忽瞥到纸包的背面有字儿。看似随意的勾勾画画，换了这主街上任何一个人估计都不会看懂，但除了端木翠，昔日仓颉造字而鬼神夜哭，这是上古的初始文字。买路钱 总是一手又足足，所以应知不到你心善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一袭风霜，偶一闪亮。